照片中，孙红雷坐在车内，手拿相机对镜自拍，一脸冷酷帅气的表情，和平时嘻哈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忍不住想笑。这个微博曝光后，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谁给你的勇气？哈哈，中年版《流星花园》。”同样帅气的还有昨天现身香港为他第二座蜡像揭幕的霍建华，他穿上了帅气的西装，与蜡像化身双胞胎，大赞蜡像捕捉到他的神韵。他更拍摄了全息影像为蜡像升级，粉丝除了与蜡像合照外，更可以与霍建华的全息影像互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朝阳路定福庄北街路口南北双向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来来来来，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今天天好哈，心情都得好。北京时间9:35:1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今天都出来冒泡了哈。优米是9:01准时来打卡的，哎，准时吗？超过一分钟。还有拽住青春的尾巴，艾米来啦，好久不见呢。还有在路上2018放假了哈，现在可以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躺在床上听。还有牛米蛮牛沙漠赵湛江，那追赶太阳的人，追赶太阳的人，今天你不用跑太远了哈，太阳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了。还有许健，谢谢抽烟喝酒烫头发来的红包哈，我没有收到，不算数，在你们看着吧。还有花开半夏改名叫原来的虐心哈，原来虐心已经改名了，老朋友。雨香啊，雨香不是二群当中的，跑一群当中来晃悠了哈，这里来飘一飘哈。还有文龙，还有田大腕，还有前程安泰。刚刚呢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没点到的你们就在等等里面了哈。好了，二群当中的90单身，90年单身其实也不足为奇哈。我会帮你的啊。还有风落、农哥、Michael、平凡，好了，你们都来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是不是？好了，继续好听的音乐送至你的耳边。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lean Bandit Morning and the Diamonds Disconnect。第24名， 魏晨旅程。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奇迹。 第23名， 金莎想听听你说谎。 想听你说。 第22名，萧敬腾，每天一点心。第21名 ，TFBOYS， 萤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staying up, yeah, staying up all night. I've been calling. I can cut the wires running round my head. Need to look after myself. Yeah, I need to take a breath. Need to look after my head. Yeah, I need. 我喜欢副歌部分的这段吟唱哈，来自英国的电音乐队 Clean Bandit， 清洁盗贼带来这首 Disco Night。 清洁盗贼呢，也这一次呢是和 Marina 合作的哈，刚才听到那个女生就是 Marina 和藤丁来说说清洁盗贼吧。 Clean Bandit 他们一种 DIY 的音乐态度来做他们的音乐，除了是古典和电子的混搭，他们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融入到他们的音乐当中。清洁盗贼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也是常客了哈，记得我们的排行榜好像不止这一首歌曲是他们的作品。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第24名歌曲，继续来听这样的电音，魏晨旅程。 Need you by my side, Oh believe me, 把地铺的开 Just you and I，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把规则甩开 Just you and I， 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口会有奇迹，走过华丽片段也会

对于这样前卫的电音，不知道年龄稍长者是不是能接受得了，完全就是进入到夜店的感觉。那现在这个音乐的潮流哈，音乐的流行方向就是这个样子的。来自 Alien Black 还有 Avicii 不用我的介绍了，来自瑞典的 DJ 啊，给我们带来这首 Wake Me Up。 Alien Black 古典而有深情款款的演唱，搭配这样前卫的电子音浪，用音浪这个词哈，注意我的用词，使得这首歌曲给我们气势磅礴直击心灵的震撼感哈。好了，在这样的震撼声音当中，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那我的精力依然是这样的充沛哈，每天陪伴你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有这么多好听的音乐相伴在路上哈。还有什么样的朋友现在刚刚出门呢？哎，想知道你们怎么这么幸福，生活真的好幸福哈。啊，还有呢，已经到了单位又出来办事的哈，你们也很幸运呢，能听到汽车音乐会，补听一下哈。其他呢，现在已经听不到的，你们一定要这个听一下回放哈，补上这一刻哈，很重要的，生活当中怎么能缺少得了它呢？好了，现在呢，我官方微信平台也向我们的新朋友敞开怀抱了。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二维码或者是你的这个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上面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在方便的时候呢在这里刷一下存在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关注一下全新的汽车科技。 And now，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随着车辆的普及，生活圈的不断扩大，人们待在车里面的时间也在逐渐的变长。汽车这样一个载体呢，这样一个载体，也将成为人们第三个重要的生活空间。目前哈，韩国的汽车厂商就玩了一把移动远景的概念。移动远景什么意思？就是将生活、工作和机动三者融为一体，实现车辆、居家和工作场域的无缝衔接。比如，车辆能够与居家建筑合体，而且车内的空调可以变成家用的冷暖调节空调，甚至车载燃料电池直接提供家庭用电。更有意思的是，车辆呢还能为家庭当中的休息和娱乐提供很好的场所。哇哦，以后车不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了，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久违了的那英，来听听他的这首《我只喜欢你》，一首那英式的小清新的风格。和那英的沙哑嗓音在这一首作品当中好像收敛了一点点，怎么听出了一点甜蜜的感觉呢？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3号，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在国家图书馆下属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近400幅铅笔原画和彩色赛璐珞，让已经习惯了 3D 制作动画的观众体会到了动画片早期生产的美感，一股前工业时代之风扑面而来。要想看懂这次展览，最好先去展厅内复原的迪士尼画师工作室看一看。动画片的每一秒要有24帧画面，每一帧画面都需要一笔一画用手画出来，这需要多位画师配合来完成。为此，画师必须为每个动漫形象确立统一标准，才能保证不同画师绘制出来的是相对一致的画面。工作室里墙面、案头都有胶水或图钉固定住的标准形象稿，米老鼠、爱丽丝、布鲁托、匹诺曹在这里都有自己的定妆照。所谓赛璐珞是英文电影胶片 celluloid 的音译，它最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多图层绘画来缩短彩色动画片的创作时间。展览上亮相的大多数赛璐珞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涉及影片有《木偶奇遇记》《小鹿斑比》《爱丽丝梦游仙境》《小飞侠》《风中奇缘》等等。其中2幅的右下角有华特迪士尼的亲笔签名。迪士尼使用赛璐珞来制作动画片，截至上世纪60年代，之后就改用电脑绘画，进入了后工业时代。除了迪士尼原画之外，展览还展出了日本藏家提供的《七龙珠》《海贼王》《城市猎人》《名侦探柯南》《铁臂阿童木》等著名动画的珍贵原稿和赛璐珞。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f I got something to say,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You had your reasons, you had a few, but you know that I would go anywhere for you.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I just need to get it off my chest, yeah, more than you know.Fire like yours. No,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Yeah. Right where you want it, down on my knees. You got me begging, pretty baby, set me free. 'Cause it ain't over until she sings.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 me taste your smileUntil the morning light. Ain't no going back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I see it in your eyes.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baby, you're the best, yeah, more 这个声音，仿佛一下把你给叫醒了哈。来自瑞典的双人组合 XWELL and Egrosso 的这首 More Than You Know， 很多人都奇怪这名字怎么念，反正就是两人组合哈，瑞典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英文是怎么去发的。那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当中充斥着极具个人标志的音乐元素，大部分的选曲呢都是源自于他们音乐节的现场的表演，也让期待已久的歌迷呢是兴奋备至哈。据说呢他们也来到这个中国的上海演出过哈，现场一定也是相当的棒了哈。这是你知道吗，这个音乐人哈分为两类，一类是录音室的音乐人，就是他们录音室特别特别棒哈，但是现场就可能就不行了哈。还有一类呢就是特别喜欢玩现场的，不喜欢进录音室的，进录音室好像觉得被他们给桎梏起来了，所以他们更喜欢玩现场，越到这个歌迷们惊呼狂叫的时候，他们就会表演的更加卖力哈，表演的会更加好。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何况我们现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已经恢复25分钟播出了，真的是极赞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看看这个暑期我们适合到哪儿去自驾游呢？来，国内的自驾游线路推荐。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哎，今天呢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个甘南川的西行哈，入选理由是什么呢？这里能让旅行家找到跋涉的诱惑，让文学家找到创作的富矿，让艺术家找到灵魂的源泉。哇哦，从兰州到宁夏道路修得还不错哈，进入川区之后道路条件有点差哈，遇到雨雪天气呢有些泥泞难行。甘南呢，川西的一带公共交通不是很发达，但是有县与县之间的营运车，所以这里的自驾车呢是最好的旅游方式了。另外呢，在诺尔盖草原一带呢有狼出没，哦，夏季旅行呢在草原上露宿是很危险的，就别在外面住帐篷了，遇到了狼这怎么办啊？兰州和成都的美食呢是全国闻名的，哈哈，不要太害怕了哈，压压惊，说说美食。到了那里呢，第一任务呢就是要吃遍呢正宗的美食哈。进入这个藏族自治州之后呢，到这个地方的饮食呢是川味为主的，大概5到10块钱就能吃饱了，哎呀，好便宜啊，而且特别好吃哈。草原的旅行一定少不了牛羊肉哈，建议最好要多吃水果，少吃点肉，否则的话你会上火的。再遇上狼呢，不是，这个遇到狼有肉还好哈，你把肉给他，然后自己还可以脱身哈，是吧？还可以逃跑。行车路线啊，刚刚是开玩笑哈。行车路线是兰州到宁夏，再到拉伦寺，然后呢到朗姆寺，然后到若尔盖，然后再到九寨沟，到黄龙，最后到都江堰，到成都，再到丹巴，再到海螺沟，最后再回到成都。哎呦，时间呢就是10到15天哈，留出充足的时间，大概是这个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7到10月份的行程都是 OK 了，行程一共是3500公里，还不算很远哈。好了，喜欢远途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你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